我上外边我给人打算好 好好 我不图他们要知道他应该怎么说我呀、啊、 不 啊这好好好你再说我这父母都健在啊我给人打算我上去不上去啊我可在乎这个啊 算 我瞧你就不地 道、好好好您别生气好好不去也可以 你过来我给你摔 不这个算了这也算呢没有缘分这个好心呢落个驴肝肺其实呢我也奇怪我们府上老太爷不知道怎么就看上他了说谁给他打幡谁给他穿孝那栋楼呢也给他当然那栋楼不算太高9丈9跟前门楼子一样高是吧不算太高银行钱给他一半 你去 不是他不是我不是不去我不像 我像啊 你要说这我抽死你了 你什么话 好就说这没缘分您不要去了 你给多少钱我也不去了 好不去去算 我得供这个 对 其实得有这个 其实最美的事情呢都不在此老太爷跟前呢有20个姑娘说是丫鬟跟亲姑娘相似啊长成的明珠啊那都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挑来的您就说那个头都在1.78米以上那身条跟模特一样啊重眉毛大眼睛双眼皮那眼睫毛都这样跟你太好看了老太爷姑奶奶商量好了谁给打这分20姑娘当中任他挑一个如果觉得不合适还可以换 没缘这个算了 好在呢他们这个演员很多像李金斗啊石富宽我都可以找他 来吧您找谁 我找李金斗先 这先找他 我告诉你李金斗有抽风的毛病 到时候给您找麻烦 我换一个 不您谁你也甭换 不 我跟您你 不能干这事啊 你绝对不能干这事人有脸说我皮 您这个身上土太多了 不 你别说你别 我告诉您 呢肉您说 你不 能 干啊你不能去打 谁 不 你去 我去是蛮合适 你去打分那同行说你脸往这搁 不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你父母健在 在就那么回事儿 你去 没问题 甭去 怎么 让朋友看看 你看这帽子你看这个帽子戴这样子 啊 嬉皮笑脸什么样子这是 我到那儿 这姑奶奶怪罪下来我担当得起吗 不是我哎呀您怎么不相信我 好是 你要既然非要去 啊 咱们得当场演习一下 不是怎么演习 很好办 啊 来 嘿啊都带来了 来 不是这发 来来抱摆桌子吧好大 来 来 来怎么演习啊 我跟你说过来吧 哎你先把这举起来 这样哎这儿呢就好比是灵堂 这是灵堂 哎我这喊小子少通吧你就连哭带嚎我看你像不像 要像的话咱们跟着就走了 明天起飞 你看我还懂这个男左女右 看你像不像 对不对 行不行 咱来了 开始了啊 好开始 好现在开始 小子少通 不对 啊 不对 那哪点不对了 刚才你说过 啊、 这老太爷没儿子我给打算这算怎么回事 啊对呀 啊 对呀、 啊 啊、老太爷 啊 他是没儿子 这怎么意思 对呀、啊、我们有词儿啊 什么词儿啊 如果大家问起来 啊 老太爷生前没儿子 对 怎么来个儿子 是 我们就说呀 说什么 老太爷生前 啊 有个外家 哦 您是外家生的 你损不损啊你 那姑娘让你跳啊你这是 睁一双眼皮儿 老太爷你看怎么样 好啊 像不像 太像了 好 哪儿去 上巷子啊 老头还没死呢、 去你的吧